你好，我是王征。今天我想要和你分享的是索引，如何在海量数据中快速查找某一个数据呢？在第48节中，我们讲了 MySQL 数据库索引的实现原理。MySQL 底层依赖的是 B 加数这种数据结构。留言里就有同学问我，那类似 Redis 这样的 Kerio 数据库中的索引又是怎么实现的呢？底层又依赖的是什么数据结构呢？今天我就来讲一下索引这种常见的技术解决思路底层都往往会依赖哪些数据结构。同时呢，通过索引这个应用的场景，我也来带你回顾一下之前我们学过的几种支持动态集合的数据结构。在实际的软件开发当中，业务纷繁复杂，功能千变万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如果抛开这些业务和功能的外壳，其实它们的本质都可以抽象为对于数据的存储和计算。对应到数据结构和算法中，那存储需要的就是数据结构，计算需要的就是算法。对于存储的需求，功能上无外乎增删改查，这其实并不复杂。但是一旦存储的数据过多，那么性能就成了这些系统要关注的重点，特别是在一些跟存储相关的基础系统中间件中。如何节省存储空间，如何提高数据增删改查的执行效率，这样的问题就成了设计的重点。而这些系统的实现都离不开一个东西，那就是索引。毫不夸张的讲，索引设计的好坏将直接决定这些系统是否优秀。那索引的这个概念其实非常的好理解，你可以类比书籍的目录来进行理解。如果没有目录，那我们想要查找某一个知识点的时候，你就要一页一页的翻。通过目录，我们就可以快速定位相关知识点的页数，然后查找的速度就会有一个质的提高。索引的概念不难理解，我想你肯定已经明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在设计索引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到哪些因素。换句话来讲，就是我们该如何定义清楚需求呢？对于系统设计需求，我们一般可以从功能性需求和非功能性需求这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这个我们之前也说过，因此这个问题也不例外。对于功能性需求需要考虑的点，我们把它们大致的概括成下面的几个点。数据是格式化数据还是非格式化的数据呢？要构建索引的原始数据类型有很多，我把它分成了两类，一类是结构化数据，比如 MySQL 中的数据，另外一类是非结构化数据，比如说搜索引擎中的网页。对于非结构化数据，我们一般需要做预处理，提取出查询关键词，对关键词构建索引。第二个问题是，数据是静态数据还是动态数据呢？如果原始数据是一组静态数据，那也就是说不会有数据的增加、删除、更新操作，所以我们在构建索引的时候只需要考虑查询效率，这就可以了。这样索引的构建相对来说就会比较简单一些。不过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都是对动态数据构建索引的，也就是说我们不仅仅要考虑到索引的查询效率，在原始数据更新的同时，我们还要动态的更新索引。支持动态数据集合的索引设计起来也要相对的更加复杂一些。那索引是存储在内存还是硬盘呢？如果索引存储在内存中，那么查询的速度肯定是要比存储在硬盘中高很多的。但是在原始数据量很大的情况下，对应的索引也有可能会很大。那么这个时候，因为内存有限，我们就不得不将索引存储在磁盘中了。实际上，还有第三种情况，那就是一部分存储在内存，一部分存储在磁盘。这样就可以兼顾内存消耗和查询效率。还有就是单值查找还是区间查找呢？所谓单值查找，也就是根据查找关键词等于某个值的数据。这种查询需求最常见，所谓区间查找就是查找关键词处于某一个区间值的所有数据。你可以类比 MySQL 数据库的查询需求，自己想象一下。实际上不同的应用场景查询的需求会多种多样。最后一个是单关键词查找还是多关键词组合查找呢？比如搜索引擎中构建的索引，既要支持一个关键词的查找，比如数据结构，也要支持组合关键词查找，比如说数据结构按着算法。对于单关键词的查找，索引构建的就要相对简单一些。对于多关键词查询来说，就要分成多种情况了。像 MySQL 这种结构化数据的查询需求，我们可以实现针对于多个关键词的组合建立索引。对于像搜索引擎这样的非结构化数据的查询需求， 我们就可以针对单个关键词构建索引，然后通过集合操作，比如求并集、求交集等等，计算出多个关键词组合的查询结果。那实际上不同的场景、不同的原始数据对于索引的需求就会千差万别。我在这里只是举了一些比较有共性的需求。那讲完了功能性需求，我们再来看一下索引设计的非功能性需求。不管是存储在内存中还是磁盘中，索引对存储空间的消耗不能过大。如果存储在内存中，索引占用存储空间的限制就会非常的苛刻，毕竟内存的空间是有限的，一个中间件启动后就会占用几个 GB 的内存，开发者显然是无法接受的。那如果存储在硬盘中，那索引对占用存储空间的限制稍稍的就会放宽一些。但是我们也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因为有的时候索引对存储空间的消耗会超过原始数据。在考虑索引查询效率的同时，我们还要考虑索引的维护成本。索引的目的是提高查询效率，但是基于动态数据集合构建的索引，我们还要考虑到索引的维护成本。因为在原始数据动态增删改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动态的更新索引，而索引的更新势必会影响到增删改操作的性能。我刚刚从一个很宏观的角度总结了在索引设计的过程当中需要考虑的一些共性因素。那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对于不同需求的索引结构，底层一般使用哪一种数据结构。实际上常用来构建索引的数据结构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几种支持动态数据集合的数据结构，比如说散列表、红黑数、跳表、毕加数。那除此之外，位图、布隆过滤器可以作为辅助索引，有序数组可以用来对静态数据结构建立索引。我们知道散列表增删改查操作的性能非常的好，时间复杂度是大于括号一。一些建值数据库就是使用散列表来构建索引的，那这类索引一般都会构建在内存当中。红黑数呢，作为一种常用的平衡二叉查找数，数据插入删除查找的时间复杂度都是大于括号 log n， 也非常适合用来构建内存索引。ext 文件系统中对磁盘块的索引用的就是红黑数。毕加数相比于红黑数来说更加适合构建存储在磁盘中的索引。毕加数是一个多叉数，所以对相同个数的数据建立索引，毕加数的高度要低于红黑数。当借助索引查询数据的时候，读取毕加数索引需要的磁盘 IO 次数就会少一些。所以大部分关键型数据库的索引，比如 MySQL、 Oracle 都是用毕加数来实现的。跳表也支持快速的添加删除查找数据，而且我们通过灵活调整索引节点个数和数据个数之间的比例，可以很好的平衡索引对内存的消耗及其查询效率。 Redis 中的有序集合就是用跳表来构建的。除了散列表、红黑数、毕加数、跳表之外，位图和布隆过滤器这两个数据结构也可以用于索引中，辅助存储在磁盘中的索引，加速数据查找的效率。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是怎么做的。我们知道布隆过滤器有一定的判错率，但是我们可以规避它的短处，发挥它的长处。尽管对于判定存在的数据有可能并不存在，但是对于判定不存在的数据，那就是肯定不存在的。而且布隆过滤器还有一个更大的特点，那就是内存占用非常的少。我们可以针对数据构建一个布隆过滤器，并且存储在内存中。当要查询数据的时候，我们可以先通过布隆过滤器判定是否存在，如果通过布隆过滤器判定数据不存在，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读取磁盘中的索引了。对于数据不存在的情况，数据查询就更加快速了。实际上有序数组也可以被作为索引，如果数据是静态的，也就是不会有插入删除更新操作，那我们就可以把数据的关键词提取出来组织成有序数组，然后利用二分查找算法来快速查找数据。今天这节算是一节总结课，我们从索引这个非常常用的技术方案给你展示了散列表、红黑数、跳表、位图、布隆过滤器、有序数组这些数据结构的应用场景。学习完这节课之后，不知道你对这些数据结构及其索引会不会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呢？那从这一节的内容当中，你应该能够看出来架构设计离不开数据结构和算法。要想成长为一名优秀的业务架构师、基础架构师，数据结构和算法的根基是一定要打稳的。因为那些看似很惊艳的架构设计思路，实际上都是来自于最常用的数据结构和算法。最后，再来给你留一道思考题吧。 你知道基础系统、中间件、开源软件等系统当中有哪些用到了索引吗？这些系统的索引是如何来实现的呢？欢迎留言和分享，也欢迎点击请朋友图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好友，和他一起讨论